《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第22章，又见猫头鹰传书第61集。 哈利， 赫敏拉了他的袖子，看着表说， 我们还有10分钟可以悄悄溜回校医院，在邓布利多锁门之前。 好吧， 哈利说，把视线从天空收了回来。 走。 两人溜进身后的一条走廊，走下一段狭窄的螺旋形石梯。走到楼梯底部时，听见有人在说话。他们把身体贴在墙上聆听，好像是福吉和斯内普正快步走在楼梯下的过道里。 但愿邓布利多不再制造麻烦。 斯内普说。 内阁文很快就会执行了吧。 嗯。只等麦克尼尔把摄魂怪带回来。布莱克这件事非常棘手，我简直无法告诉你，我多么盼望能通知预言家日报，我们终于抓到他了。我猜他们会希望采访你的，斯内普。当小哈利神志清楚之后，我想他也会愿意告诉预言家日报你是怎样搭救他们的。 哈利咬牙切齿，那两人走过他和赫敏藏身的地方时，他瞥见斯内普满脸的得意。脚步声远去了，哈利和赫敏又等了一会儿，确定那两人真的走了，才朝相反的方向跑去。下了一道楼梯，再下一道楼梯，跑入一条新走廊，忽然他们听到前面有咯咯的笑声。 霹雳鬼， 哈利低声说，拉住赫敏的手腕。 快进去。 他们及时冲进了左边的一间空教室。皮皮鬼好像高兴地过了头，在走廊里又蹦又跳，尖声狂笑。 啊、哦、他真可怕。 赫敏小声说。 我打赌他是因为摄魂怪要来结果小天狼星才这么兴奋的。 他看了看表。 还有3分钟，哈利。 一直等到皮皮鬼开心的声音在远处消失，他们才溜出教室，又猛跑起来。 赫敏，如果我们在邓布利多锁门以前没赶回去，会怎么样？ 哈利气喘吁吁地问。 我不愿去想。 赫敏呻吟道，又看了看表。 还有1分钟。 他们已经到了校医院入口所在的走廊尽头。 好，我听到邓布利多的声音了。 赫敏紧张地说。 快，哈利。 两人悄悄沿走廊跑去。门开了，露出邓布利多的背影。 我要把你们关起来。现在是…… 他们听到他说。 嗯，差5分就到午夜了。格兰杰小姐，转3下就行。祝你们好运。 邓布利多退了出来，关上门，抽出魔杖要用魔法锁门。哈利和赫敏大惊失色，连忙冲过去。邓布利多抬起头，银白色的长胡子后面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 怎么样？ 他轻声问。 办成了。 哈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 小天狼星逃走了，骑着巴克比克。 邓布利多微笑地看着他们。 嗯，干得好。我认为。 他仔细听听校医院里有没有声音。 对，我认为你们也逃脱了。进去吧，我要把你们锁在里面。 哈利和赫敏溜回病房，里面只有卢恩一人，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最顶头的床上。门锁咔嗒锁上了，哈利和赫敏都爬回自己的床上。赫敏把时间转换器塞回袍子里。片刻之后，庞弗雷女士从她的办公室大步走了出来。 我是听到校长走了吗？我可以照看我的病人了吗？ 她情绪很坏，哈利和赫敏觉得最好老老实实地吃她给的巧克力。庞弗雷女士站在他们面前看着他们吃下去，但哈利觉得难以下咽。 他和赫敏在等待着，聆听着，神经高度紧张。然后当他们俩吃到庞弗雷女士发的第四块巧克力时，听见上面远远地传来一声雷霆般的怒吼。 怎么回事？ 庞弗雷女士吃惊地问。现在他们听到了愤怒的说话声，越来越响。庞弗雷女士瞪着门口。 真是，他们会把人都吵醒的，搞什么名堂？ 哈利努力想听清那些声音在说什么，声音渐渐近了。 他一定是坏意移行了西弗勒斯，我们应该在屋里留个人看着他的，这要是传出去…… 他没有坏意移行。 斯内普咆哮道，他现在已经很近了。 在城堡里不能欢迎显形狐坏意移行，这肯定又是波特。 西弗勒斯理智点，哈利一直被锁在里头。 咣，校医院的门被猛地撞开了。弗吉、斯内普和邓布利多大步走进病房，只有邓布利多一人镇定自若。实际上他看上去好像兴致不错。弗吉面带怒容，斯内普则是发狂一般。 说，波特！ 他吼道。 你干了什么？ 斯内普教授！ 庞弗雷女士尖叫道。 克制一些！ 听我说，斯内普，理智点！ 弗吉说。 这门是锁着的，我们刚才看见 他们帮他逃走的，我知道。 斯内普指着哈利和赫敏大吼，他的脸都气歪了，唾沫星子乱溅。 冷静点，先生！ 弗吉厉声说。 你是在说胡话呢？ 你不了解波特！ 斯内普尖叫道。 是他干的，我知道是他干的。 够了，西弗勒斯。 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吧。从我十分钟前离开之后，这扇门一直是锁着的。庞弗雷女士，这些学生离开过病床吗？ 当然没有。 庞弗雷女士不悦地说。 不然我会听见的。 你看，西弗勒斯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除非你是说哈利和赫敏有分身术，否则我想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打扰他们。 斯内普狂怒地站在那儿，瞪眼望望弗吉，又望望邓布利多。弗吉似乎对他的表现十分惊愕。邓布利多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着。斯内普猛然转身，袍子发出呼呼的声音，大步冲出了病房。 嗯，这人好像有点精神失常。 弗吉望着他的背影说。 我要是你就会盯着他，邓布利多。哦，他不是精神失常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他只是非常失望罢了。 哼，不只是他。 弗吉气哼哼地说。 预言家日报有事干了，我们抓到了布莱克，又让他从手指缝里溜掉了。那头鹰头马身有异兽逃走的事再一泄露，我就整个成为笑柄了。我最好现在去通知魔法部。 那些摄魂怪呢？ 邓布利多问。 他们可以撤出学校了吧？ 哦，对。他们必须得离开。 弗吉心烦意乱地用手指捋了捋头发说。 想不到他们竟会试图去吻一个无辜的男孩，完全不受控制了。不行，我要连夜把他们赶回阿兹卡班。也许应该考虑让火龙来把守校门。海格会喜欢的。 邓布利多说。朝哈利和赫敏笑了笑，他和弗吉走出病房。庞弗雷女士快步过去把门重新锁好，恼火地嘟哝着回办公室去了。病房那头传来一声低低的呻吟，罗恩醒了。他们看到他坐了起来，揉着脑袋环顾四周。 怎么搞的？ 他嘟哝道。 哈利，我们怎么在这儿？小天狼星呢？陆平呢？发生了什么事？ 哈利和赫敏对视了一下。 你讲吧。 哈利说，伸手又拿起一块巧克力，